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新精英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张希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张希，你身边的朋友最多换了几份工作？ 应该有十份。 几年时间？ 十年时间 啊，平均一年一份是吧？ 差不多。 我们身边呢也不乏这个跳槽啊找工作的例子啊。 嗯， 我们换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如果我们回首往事的话，我们换了那么多的工作，和我们今天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哎，张希，我想问你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哈、我们不断的在换工作都是为了什么呢？ 理论上啊，理想状态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嗯， 要么钱更多，要么更开心，要么钱又多又开心，对吧？但是现实层面，可能很多人在没有想清楚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是忍不了现状，然后就急于找下家，那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了。 哦，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换工作考虑的都是当下的这份工作。 对， 以及马上要去做的那份工作， 是 很少有人会考虑到接下来我还要做的第三份、第四份、第五份工作。 对，或者是为了一个未来三到五年的职业理想和愿景去做一个比较系统的规划而换工作，这样的人比较少。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要重点的分析一位零九年毕业的硕士，他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所换的六份工作，我们一份一份的来为大家介绍。当然也要感谢这位网友啊，他非常详细的，而且呢是非常真实的记录了自己这六份工作的经历。他是2009年硕士毕业于国内的一家重点大学，学校虽然不是985、211，但是他所学的专业在全国能够排到前十。他说，硕士毕业的时候啊，通过导师的关系进入到了某家央企，当时导师劝说说现在的企业效益可没以前好啊。我说还行吧，能进去就可以了。七月份入职，比我早一年入职的同事啊，工资到手是10000多，到手注意哦，是扣了五险一金的，五险一金当时还交5000多呢。企业距老家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当时想到哥哥在老家，以后可以照顾父母，自己少一些担心。父母啊都是农民，家里条件不太好，对我帮助也不是很大，找工作更是没有任何指导。哥哥初中毕业，我们俩关系很好，但是职业指导也不大。在我入职之前，企业效益下滑降薪，但当时我到手也有7000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但是工资啊一直在降，到了2012年到手就只有4000多了。看着同学们都是上万，看着很多人还有十几万的年薪，而我所在的技术单位最低学历研究生基本都是985毕业的，我根本就没有出头之日啊。工作2年多，手里攒了10多万，跟着同事啊去买房，看着挺好的，就给爸爸要了5万，给哥哥借了5万，凑个首付买房，公积金够还公积金贷款的，商贷每个月还要再掏700多。后来认识了老婆结婚，她的单位是事业单位，工资待遇都不错，婚后不久就怀孕了。 老婆呢也是外地农村的，凭自己的能力考上的事业单位。这个时候我心里开始不平衡了，在2012年申请辞职，开始领导还挽留，但我一再要坚持，领导就放了。当时我的辞职在单位算是个大新闻呢，因为很少有人辞职。在当地还有个笑谈，就是找对象要找我们这种单位的，号称一年赚一套房。哎，不过在2005年左右确实一年能赚一套房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辞职了，然后苦日子也就开始了。后面有什么样的苦日子我们先不说哈，我们先站在他当时的立场上来看他这个选择。张希，你觉得他做的明智吗？ 这个首先能看得出来他辞职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心理不平衡。 嗯， 原因是比他早一年进去的同事到手10000多，他从7000多一下降到了4000多，所以听上去就是因为钱少，对吧？钱少，然后心理不平衡，然后辞职。如果光有这个信息，我从生涯规划的角度，我会觉得这个辞职动作啊，风险本身是偏高的，因为你都没有规划好未来的路，你也不知道你辞职以后后面的工作能不能带给你在经济上和个人职业发展上更好的收益，所以这个辞职这个动作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我看来， 换句话说就是仅仅是因为钱越挣越少了，或者是和别人一比他比较少，就动了辞职的念头。 对， 嗯， 对，因为好的辞职是这样啊，就是你确定你现在在这个单位组织和部门包括你的岗位上所有你能够积累的能力都差不多了，你能学的本事也学的差不多了，你的资源也积累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哪怕你现在钱给的少，但是你的身价拿到市场上能兑换出很多的回馈回来，那这个时候你辞职，说实话你出去卖能卖个很好的价钱。 嗯， 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当时他有没有对自己的本事本领和资源做一个很详细的盘点。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后面找的工作是什么啊，又有哪些工作机会让他去挑。他说辞职之前面试了几家单位都是成功的。第一家单位外地某高校，可以带老婆过去，给单位公寓住，可以在职读博士带薪，工资待遇不算高，到手6000多吧，但老婆不去，舍不得放弃自己现在的编制。二，行业内世界排名前5的外资公司，先去欧洲培训学习一年，回国之后绝对行业内大佬人物。老婆说自己快生了没人照顾，咱们先在家里吧，多挣多花，少挣少花，一家人在一起才是个家呀。我被劝说心软了，放弃了机会留下了。三，最后一家也是行业内很好的民营企业，待遇到手6000左右，做设计软件二次开发。当时领导说啊，这个项目组比较弱，我去了就当组长，我答应了。结果呢，每天5点半起床坐班车，7点半左右到单位，下班也接近7点。我哪里受过这个苦，遭过这个罪呀？上班1个星期我就累死了，我裸辞了，工作才1个星期。接下来就是到处面试，大小投简历。我心里认为，学历好，有工作经验，还是那么牛的公司出来的，找工作那不要太轻松啊。况且我面试从来就没有失败过，但事实证明我彻底就是个刚刚毕业的小白，啥都不懂。当时到年终了，大企业没有用人计划，小企业去面试 HR 直接说，你从那么大的央企出来的，我这也留不住你，你来了也干不久。我当时确实是这个心理，着急上班赚钱，因为有房贷我也得吃饭。在家里待业1个月，前前后后面试了10几家公司，连10几个人的小作坊都面试过，都失败了，压力山大，失眠，吃不下饭，天天在家投简历，用自己家的电撒尿都得用自己家的水去冲。 这什么概念，我没有经历过。 就是用水用电都是自己掏钱啊，开始感觉到经济的压力了。 哦， 这样。那张欣，你来分析分析，他毕业之后有3个选择啊。 对啊， 看似都还不 错 啊。 就是被他最后去了1个星期就放弃的那个选择，看出来其实他是忍受不了这种通勤的辛苦嘛。 嗯， 很早就出去，然后很晚才回来。但实际上前面2个选择我都抓到一个关键字，就是老婆不去，或者老婆跟我说怎么怎么样，对吧？所以我很想问他，你的职业发展到底是谁说了算？ 可能是老婆说了算， 或者是他要考虑家庭啊，所以他要把职业往后面放一放。 往后放 ，OK。我这么讲，就是你选择家庭更重要还是职业更重要，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每个人的幸福都没有标准公式嘛。但是他首先要考虑的，第一，现阶段在职业这个领域什么对他最重要？显然是生存，在生存基础上更好的发展更重要。 嗯。 而第二，从生涯发展的角度啊，如果你做这种重大的职业决策，自己都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然后家人说了一句话，你就被左右的话，我可以直接简单粗暴的判定他的职业成熟度是不高的。 嗯。 也就是说，这个人还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会很担心，很质疑他。现在是第二份啊。后面的工作选择是否明智？ 嗯， 因为他还没有培养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嗯，那换句话说，如果他要去高校，如果他要出国培训的话，他应该怎么去做老婆的工作呢？ 那就变成两个人的职业规划放在一起考量了。比如说，如果他就是这个结果都已经确定了嘛，但是其实在做决策之前，我觉得从生涯的角度，他要先再做前三步。第一步是先确认这三个选项哪个是最接近他真爱的选项。 嗯， 什么叫接近真爱？职业上的真爱就一个状态，叫做在热爱的领域努力的玩，还有满心的成就感。 嗯， 因为只要这三个条件满足了，哪怕短时间内你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啊，可能会吃很多苦，但是加以时日，你自己的能力资源积累够了，你都会绽放光彩的。 嗯， 所以他第一步说的实际点是要先给自己做个规划，筛选一下这三个到底哪个是自己的真爱。那第二步，确定了真爱，如果这个真爱是在外地的话，就需要跟老婆谈了。那谈的时候就变成他们家庭的规划了，比如未来三年，一般我们超过三年的规划生涯上是不做的，就是未来三年我可能需要在外地好好的打拼一下，那家里这块可能需要你辛苦多照料，那你可以有两个选择，要么你跟我去外地，那你都说了两个人在一起才是个家，为什么一定要我牺牲不是你牺牲，对吧？那跟老婆好好谈一下，那如果老婆不同意，他就得做好一个短，就是可能两三年之内两人在两地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嗯，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理想的职业安排，一定是你要做出一些选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成家了，对吧？ 对， 不可能让老婆都随你意，或者说你随老婆意。 对， 在阶段性的时候呢，要做出阶段性的取舍。 对 啊，那很显然呢，他第一个工作不去，是因为老婆不愿意跟着他去那儿外地工作。 对， 第二个工作他没有去，是因为老婆快生了，需要人照顾。 对， 那很显然他还是舍弃了自己的这个工作机会哈。 是， 但是先不谈他怎么来规划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职业，因为他没有谈到他喜不喜欢这两个工作。 对啊， 只是觉得好像暂时的这种机会啊，薪水还不错哈。 嗯， 那么再来看第三个呢，其实都还不错，满足了他照顾家庭的这个 要 求了。 对， 但是明显是他吃不了这个苦。 是， 似乎在这个阶段他更想找一个又能照顾家庭， 嗯， 挣的也还可以，又有发展前景， 相对舒适 啊，还不是很苦的工作。 嗯，这个欲望这么大，对吧？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能力能不能 hold 得住自己的欲望。 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预期还是很高的嘛，我又是比较牛的专业毕业的，又是在央企待 过， 过 去背景又很好， 我凭什么啊不能找一个刚才所说那样的工作呢？ 嗯， 但事实上他就是没找到。 对，所以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说过，你其实在离职之前要盘点你的市场价值的。 嗯， 而且你的市场价值不是自己心里想的，您刚才提到的说可能他心里就想象一个我值多少钱，我值得拥有轻松的钱多的能照顾家的工作，但实际上你在市场上能不能拿到这样的机会是扔出去在市场检验的， 要检验的。 对， 嗯，而且有些机会是带条件的，比如说你去外地是吧，比如说你去外国培训等等啊。那么很显然他是没有啊吃得了这个苦。那换句话说啊，干一个星期就不干了，是因为他特别累这事儿。咱们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说，又是要啊这个交房贷的角度，又是要养娃的角度，是不是太幼稚了？ 这个有点感觉，给人感觉好像有点吃不了苦。 嗯， 因为你毕竟是一个成年人，你已经有自己的家了，如果你要肩负起养家的重任的话， 嗯， 那你就要想明白，你需要坚持一段时间的艰苦的付出，后面可能才会看到更好的结果。 是啊， 嗯， 他很显然没有熬到那个时候啊。 对， 那如果后面有新的工作机会也可以啊。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份工作。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在家一个多月，在同事的介绍下进了一个校友开的小公司，校友是我原来单位的一个大领导，通过关系啊，在外面揽一些小活，主要就是卖一些小件，帮人维修设备，待遇呢是到手6000，也按6000的标准交社保，在企业算是高薪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高薪能顶得起一片天，我也没有做到。别人5一11春节放假，设备停机了，我们就去帮人家维修，根本没有休息。领导平时啊在原来的企业上班，周末过来给我们开会，小企业嘛，随叫随到的。老婆生孩子第二天住院，我第三天就让老板叫回去上班了。我在原来的央企主要做的是比较细的专业的工作，在这个企业呢，生产设计、外围质检、安装、人力等等都会参与到，而我基本也就比刚毕业的大学生水平强一点吧。而且小企业啊，亲戚特别多，我有些处畏手畏脚的，很多事情可以直接跟老板联系的，而我自己认为自己职务没有到，联系不多。其实啊，老板还挺把我当他的心腹，期望很高的，那我没有做到，所以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吧。老板经常开会当众批评我，我忍着，我的性格是农村出来的那种孩子，老老实实的，唯唯诺诺，不敢反抗，嘴上说不出，但我心里有数。最狠的一次啊，他说我给学校丢脸，我觉得羞辱太大了，他还说我导师人品不好。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外面找工作了。我辞职的时候呢，给老板娘提出来的，老板娘是经理，老板呢又给我打电话说我现在能力不行，让我干，如果我出去不好可以回来再找他。但我觉得老板呢就是嘴碎，天天训人，不留情面，其他还挺好的，尤其我感觉他对我是真的上了心，但也伤了心了。我给他创造的效益还没有他给我发的工资多，这是关键。在这儿工作了有7个月吧。 这有意思啊。其实这份工作你看，他不是说到手6000，和上一份工作也是到手6000，而且这份工作还照顾不了家。 嗯， 所以我感觉好像又在走下坡路了反而。 嗯，就是你想平衡也没有平衡到。 对啊， 是吧？或者是说呢，和原来那个这个还当一个小领导啊，那个岗位啊哈，相比的话，嗯，你这个权限还比较少。 嗯，也没有专业性了嘛，他做的都是相对比较杂的事情。对， 嗯，而且这个压力还比较大。 对， 老训他。 对，其实他总结了几个点啊，不适应。第一，忙， 嗯， 就照顾不了家。第二是什么呢？专业性没那么强， 嗯， 打杂的事儿比较多， 嗯。 第三，我感觉他适应不了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 嗯， 具体来说其实就是老板的风格， 嗯， 老板可能是比较心直口快不留情面的风格，但是他受不了，所以就是我们俗称有点玻璃心， 嗯， 是因为他的玻璃心他最后选择辞职嘛。 嗯 嗯，所以到这第三份工作了，我心里会有点替他担心，我会感觉他的逆商比较低，也就是说面临挑战的时候他怎么样自我激励，然后去勇于克服困难，从逆境中走出来的这种能量我觉得是欠缺的。 逆就是逆境的逆。 对， 逆商。 对，就咱们不是经常讲智商， 啊，情 商吗？ 智商 逆商心理学上叫 AQ， 也就是说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越挫越勇，这样的一个能力，嗯， 他是越挫越退。 对啊， 比如说第二份工作啊，干了一个星期就退缩了。 嗯，对， 这份工作呢好歹也坚持了7个月，是吧？ 嗯， 那么我们遇到一个自己适应不了的工作，应该马上走人，减少这个降低这个损失啊，降低这个沉没成本。 嗯， 还是说应该提高我的逆商？ 忍忍， 对，忍一忍呢。 坦率说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要有几个先设的条件。第一个条件还是我前面讲的很关键，就这份工作是不是真爱。如果是真爱你就得忍， 为什么？相当于所有扔到你面前的挑战，无论是老板对你的挑剔，还是客户对你的为难，还是团队不给力，其实都是对你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磨练。 嗯， 就你看咱们很多就是传统文化里面，包括什么西游记啊，还有就是西方的那些神话里面，都在讲一个人怎么才能成为英雄。我们讲英雄之旅，他都必须要克服巨大的挑战，有点类似于九九八十一难，你才能成为大神，对吧？所以如果第一，这份工作是真爱的前提下，你就得要做好这种一路打怪通关的准备。但如果这份工作不是真爱，那就别忍了，那个就叫沉没成本了。 嗯，另外也和工作的时间有关系，如果你一开始就在社会当中找工作，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还可以马上的放弃掉， 对 吧？ 越年轻它成本越低嘛。 是，他现在呢已经是，你看第一份工作工作了三年是吧， 嗯， 第二份工作一个月，这儿七个月，反正就是快四年的时间了， 对， 又有娃又有房贷的， 嗯， 那么是不是你可以这个忍受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刚才你谈到这个英雄是怎么练成的是吧？ 对， 好像是有一个循环的哈。 对， 那英雄一开始也是要受苦受难是吧，怀疑自我等等，那么他其实就处在前面这个阶段，后来英雄还会遇到贵人的。 是啊， 啊， 但你自己如果不努力，那贵人来了可能在你旁边，他看着耶，这人怎么这么怂，哎，算了算了，我不帮他，然后就走了。 我怎么感觉啊，就是说这个企业的老板啊，用这位网友的原话说呢，就是老板对我是真的上了心也伤了心了。 嗯， 其实老板还是挺器重他的，为什么呢？又是校友，又是原来企业的这个领导， 嗯， 多少还是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的， 对 吧？ 对 对，也知道他们学校毕业的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对， 也有一种信任在里面。 而且你看他走的时候，他是跟老板娘提的，老板不是留了一句话吗？说如果你出去干，干得不开心，还可以再回来。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能遇上这样的老板，他真的算是你的职场贵人了。 嗯，另外就是虽然是小企业，虽然事儿比较杂哈，但是你想，这不也是以后让你有进一步提升空间的一个前期准备吗？ 其实他是可以试一试，因为你在职场中，咱们典型传统的有两条路，要么就是走专业路线，要么就是走这种管理路线。嗯，但管理路线就意味着你接触的职能要非常的广泛。 嗯， 对，他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啊，另外，你说我们大学里学的那些专业，工作前几年所积累的那些工作经验，保鲜期、保质期是几年呢？就是你都已经工作四年了，还想用原来的专业在新的岗位当中去谋职，这个叫含金量有多少呢？ 对，几年前新浪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啊，就基本上我们大学四年学到的知识，就从你大一入校开始学，到你大四毕业的时候， 嗯， 刚一毕业，你所有学的东西已经有一半是过时的了， 贬值了， 对， 是吧？哎，所以让你去做那么多的事儿，其实正好是一个锻炼你的好机会。你要跳槽，也得把这些都玩熟了，你再找新的机会啊。 对， 哎，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这第三份工作确实是一个还不错的转机，相对来说，因为你前面已经失去了嘛，对吧？ 对。 但是干了七个月，还是没有好好的珍惜。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是要为大家来分析一位朋友啊，他六份求职经历啊。那么也许我们正好处在他中间当中的某一个阶段啊，也许我们还没有开始找工作，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各位朋友一些参考和建议啊。其实不管是找第几份工作，我们都要站在一个全局的角度来进行规划。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广告前我来说说他的第四份工作。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我来到了第四家企业，这是一家民营企业，企业啊是做新能源开发的，做了快十年都没出什么产品，老板就是靠国家项目支持，利用新技术开发建厂的名义圈地，做房地产赚钱。老板也不指望这一块做得多么好，企业待遇也不高，没有五险一金。我没有做过企业新能源方面的工作，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入门吧。企业对我提了一个月的试用期，看能力给我定岗位和工资。这其实就是个套。考察我的企业领导比我大一岁，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要和来自新精英职业生涯的咨询师张希一起来分析一位网友他毕业后的六份工作经历。张希你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位朋友啊，毕业于一家国内的重点大学，专业在全国排到前十，后来呢进入到了一家央企工作，干了3年。因为收入比较少，而且呢和旁边的人差距比较大，于是他就离职了。离职之后呢，第二份工作是去一家民营企业，但是因为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7点才到家，他认为啊太累，吃不了那个苦，就裸辞了，才干了1个星期。第三份工作是去校友开了一家小公司，干了7个月，工资呢也是6000多，但是他受不了的是老板天天训他，另外就是没有太多的专业性，什么都干，工作也比较的辛苦，于是他又开始找工作。第四家企业呢是一家民营企业，做新能源开发的，这个他之前的工作就没有太多的关联性了，他要从头开始学。那么经过1个月的试用期之后啊，领导认为他的能力不够，只能降级使用，换句话说就是不能给他那么多钱了，于是他又开始找下一份工作啊。第四份工作干了6个月。我们接着请张希来分析分析他的第四份工作。 第四份工作我看到他自己描述一个关键词，就是他好像心里对他这个上级有点看不上，因为他觉得那个上级的学历不怎么样。我觉得蛮好奇的，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已经有了4、5年工作经验的人，如果你还认为在职场中学历能决定一切的话，那就有点太幼稚太天真了。这是第一个我看到的线索。第二个，第四份工作他上级之所以，如果他上级不是故意整他啊，他上级之所以说他能力不行，作为一个真正会自我反思的人，他一定会去考虑啊，会反思说那我究竟哪里做得不好。因为你的能力能不能胜任岗位要求不是你个人说了算，是组织说了算的。所以这个案例里边我能看到他踩了一个很巨大的坑，就是不清晰的了解岗位要求。 会不会是又自卑又自负呢？ 也有这个可能啊，就是两个极端融合在一起，那这个人的状态就会很糟。就别人如果一旦批评他，就像点了一个爆竹一样，他就瞬间就炸了。 你看在第三份工作，他很多都干不好，他也承认，就是我创造的效益没有老板给我发的工资多。所以他觉得在这儿待不下去了，面子上也过不去啊。这份工作，第四份工作呢， 他认为他领导还不如他，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凭什么给我降级？但关键是人家是给你开薪水的人呢， 对， 他有这个权利啊， 所以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嘛， 嗯， 因为职业的本质就是交换，你用你有的换你想要的，所以无论对方在学历、经验、资历，或者你认为他的能力上也许都不如你，但是他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得去跟他确认他对你的岗位要求是什么。 是，他说考察我的领导比我大一岁， 嗯， 那现在还有很多岗位是90后当领导， 对啊， 80后成为下属， 是很多这种新兴行业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可能八五后的都比较少见，都是更年轻的， 对， 更年轻的人。 也许人家的这个生活阅历不如你，但是在某一方面的专长，工作专长，那确实是强于你，那不服不行哈。 对， 这个心态还得慢慢的摆正。 对，所以说到岗位要求，很多人会有一个自己的想象放在那里，实际上这个坑啊，在职业发展中很多人会踩。真正的岗位要求，咱们如果详细说，是有门道的。首先它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岗位要求是岗位层面的，比如说你这个招聘启事上会写要求你做哪些事儿，对吧？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岗位要求，叫组织要求，比如说什么人事的制度啊、报销流程啊、请假的规定啊，对吧？首先这分两个层级，第二还分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清晰的，一个维度是模糊的。清晰的比如说是 KPI，对吧？然后组织层面清晰的就变成说是各种制度了，但是模糊层面的有点类似于像企业文化或者叫潜规则，在岗位层面模糊的就变成说对你这个人的气质或者说个性品质的一些隐性的要求了，比如有的企业或者有的部门会希望做销售的人酒量好，这个东西它不一定会写在招聘启事里，对吧？但是它是岗位层面比较隐性的要求，所以很多人踩坑其实是他没有全局的立体的去看待这个岗位要求。我相信在这个案主的眼里，他可能就简单粗暴的理解为岗位要求就是跟学历挂钩的，或者跟我过去的经验背景挂钩的。 同样谈到刚才你谈到的这个逆商问题啊，这份工作才干了6个月半年就又跳槽了，那实际上这是他的第四份工作了。 对呀， 你觉得在工作的前4年5年啊，就是换4-5份工作，平均一年换一份工作，这样对于他下一份求职 会造成很大的阻碍。 因 为无论你自己理解认为你自己能力有多强，但是在我们可以大胆预测，在下一次面试或者后面的面试中，人力资源的人一定会担心他的忠诚度。 对，人家为什么要招你，是吧？是不是这个公司本身就是有问题呢？我们来看看他遇到的第五份工作。哎，果不其然，踩坑了。他说，有了前几次跳槽的经验，我这次开始忍辱负重的工作，慢慢寻找下一个工作了。没想到跳进了火坑啊！第五份工作面试很顺利，谈得很好，税前10000，这工资算是最高的一份了。按照网上的说法，我在公司啊转着看看，感觉不错。连厕所的纸都是品牌的，福利不错呀。后来我才知道，我去的厕所是老板专用的。哎呀，面试也是年纪比较大的师傅来面试，老板亲自和我谈的待遇。那迫于上面工作的不快，加上这边的催促，我就稀里糊涂的入职了。这个企业主要是给我原来的一家央企做配套，老板想用我的关系开拓更多的业务。但是我离职之后呢，混得也不好，平时联系的都是年龄相仿的同龄人，所以在业务上帮忙不多。原来央企本身的活就少，开发就更难了。入职之后我才知道，老板已经连开工资都很困难了，经常攒好几个月发一回，而且五险一金的个人部分是正常扣除，已经快一年了，但是没有给我们个人交过，社保账户早就被封号了。老板劝我不要做技术了，转行做业务吧，利用各种同学关系开拓业务，我就开始做业务。本人性格内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磨练的机会，但是业务开发很困难，我们的项目都是大项目，我的同学也都是年纪轻轻，没有走向领导岗位。老板经常催促我出差跑业务，可是财务不给差旅费啊，我自己垫着回来报销的，好久都报不下来。全国到处找同学宣传公司，欠了很多人情，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请客吃饭，因为公司报销很困难。就这样坚持干，公司一直是欠工资，几个月发一回，发工资那天感觉像过年一样。五险一金正常扣个人部分，可是还是不给我们交嘛。当然跑业务也有个好处啊，我这个人呢就是到地方肯定要抽空去转转景点，这个我很喜欢。后来公司的营业额都没有工资高了，可想而知有多差，可我还在坚持。老板提出来全员降工资，我降薪一半。这个时候我又开始找工作了，最后欠了我四个月的工资，欠交一年的社保，裸辞，再次裸辞了啊。但后来他有些补充我就没有跟大家介绍了，他的社保通过这个法院啊判决还是要回来了，嗯，补交上了。这次倒是挺忍辱负重的，用他的话来说。 对啊，我就忽然感觉哎，开窍了，知道要隐忍了，知道要努力了，不容易啊。 嗯， 对。 但是就是没选 他就是在一个坑里，对，他入坑了。 嗯 嗯，所以他踩的第一个坑叫做职业信息搜集的不够真实、客观和完整。 嗯， 他入职之前，他一定要搞明白这个公司，如果连工资都不能按时发，那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岗位上有更好的发展和前途呢？ 他很显然是被那个卫生纸啊，还有那个税前一万的工资给迷惑了。 啊、对， 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这次我要忍辱负重了，因为前几次呢我都没有干，时间特别长哈、 嗯。 那么如果说你要忍辱负重的话，刚才张希谈到就是你前期要做这个调研，但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就这个时候已经很盲目了。 嗯， 就是他找不到重心了， 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感觉、 哎、是的，就是我这次肯定好好干，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公司我就 不在意了、 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充分说明他其实的自信心已经被打击得很低了、 啊、 所以他已经不挑了、 啊、 嗯，我看到这儿我是能挺替他开心，是吧，终于开窍，知道努力，知道忍耐了。但是我真的很感慨，如果咱往后往前面复个盘，你为什么不能把你的这个忍耐、努力和隐忍往前挪到你的第三份工作呢？你看那个当时那个老板那么器重他、 嗯、 批评他也是为了帮助他成长，如果那会儿你就知道要隐忍、要努力、要坚持的话，不会有后面这些故事了。 嗯，你看我们把他的这个前五份工作画一个轨迹的话呢，前面是心气儿很高，然后呢日益不满。 嗯， 第二份工作呢就是还是心气很高， 嗯， 认为呢我 干了一个星期就因为太累 啊不值 就放弃了 啊，我不值，我可以过得更好，是吧。第三份工作呢就是感觉技不如人了，感觉有一点点自卑，有一点点压力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了，但是呢、 嗯、 很快啊知难而退、 嗯、 知难而退。第四份工作呢也是类似，也退缩了。那么再到第五份工作的时候呢，饥不择食了，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分辨好公司和这个坏工作了。 嗯， 是不是人在某个阶段，就是当你连续受挫的时候， 嗯， 或者说你原来定的这种价值观啊，定的这个标准过高，连续受挫的时候，这时候就把原来的东西要求都抛弃了，反而进入到了一个特别盲目的阶段了。 有可能，有可能，就有点类似于如果我嗯，咱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体育考试如果是要跑一个100米、 嗯、 我第一次跑不及格，第二次跑不及格，前两次跑不及格会觉得嗯，我可能方法不得当，然后我就自己回家去练，练完了等到下个月再跑的时候还是不及格，哎呀，那是不是我身体素质不行，那我多吃钙片、 嗯、 好，第四次跑第五次跑还是不及格，最后你只能下一个定论叫做我就是一个在这方面没有能力的人。 嗯，你看这个离受骗就不远了。 嗯， 他后来说，他说这个老板啊，表面心地善良，实际上呢是无耻之极。他从银行贷款，有了钱呢就给在国外的孩子打过去，花100多万买车，没钱给员工发工资。他注册了好多个公司，同时还让一个打工的小孩去当公司法人啊。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让某些小员工、初级员工啊去做公司法人，实际上是逃避责任的。 嗯， 一方面因为限制的是那公司法人。 对 啊，你企业如果欠账太多，然后又不执行法院判决，这个公司法人会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啊。那这个老板就逃脱这个制裁了。 嗯， 所以啊，这个老板很不实在。原来可能我们背着一种价值观，我们的信念是有缺陷的，是不完整的，但是市场是很理性的，一错再错，继而呢我们也不考虑原来的价值观了， 也不考虑去修正和反思了， 嗯 啊，干脆就有什么就拿什么吧，啊，这个阶段其实是最危险的阶段， 对， 因为你比起挣的少一些，那么受骗这个影响是最大的。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再来看第六份工作啊，他说，其实我在干第五份工作的时候就面试过这个单位，已经过去快半年了，没想到他们的招聘还没有完成。这是一个地方国企，距我家有100公里的距离，开车上高速也得1个小时，我还以为早就招聘完了呢。在家待业的时候又接到电话让我去面试，第一次面试对面坐了10几个的面试阵容，这次过去呢只有一个领导跟我谈，又谈了10天左右，让我又过了10天左右，让我去体检，最后上班了。原来啊，招聘的职位是领导岗位，最后呢，只招聘了我作为副手，原来的那个岗位还是留给自己单位的人了。这个单位啊，在农村，员工老龄化严重，估计5年左右能有一半的人退休吧。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工资到手6000多，五险一金正常交，重要的是这是国企啊。国企终于能正常发工资了，啊，前面那个阴影还在。周一上午9点左右坐长途客车到单位，周五1点多坐长途客车回家，中间在单位住宿，包吃包住，工作性质很轻松，上班基本一半时间在上网玩，工作基本就是一杯茶，一包烟，一个网页看半天。我利用业余时间考了1级建造师，挂靠1年2万块。这个在这些企业啊，人际关系啊，基本都是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亲戚套亲戚的。工作内容很简单，把原来的专业知识全扔了，基本就剩下些管理职能，感觉自己啊荒废了，很想振作起来，回市里附近找个工作，至少可以每天回家看宝宝啊。但是旁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以前的同事，国内名牌大学985毕业，在当地找工作到手要8000多的都不好找，去外地了几次也不是很成功，在家待业快1年了，看着他的处境，我真的不敢乱动了，害怕了。周围的同事一半都是父亲级别的，经常让帮忙处理个微信啊、网购什么的，感觉自己都快被社会淘汰了。这次就是怕了，你看，就是前面是被骗，后面是怕，所以我们梳理他六份工作，一开始心气很高，然后呢这不要那不看不上的是吧，接下来呢就是发现，哎呀，工作没那么好找，好，我还被人骂啊，那么再接下来呢就被骗，被骗之后呢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个叫做什么 可以按时发工资的 啊，就是在落水当中找了一个稻草了，啊，得使劲抓住，要不然的话我可能以后就朝不保夕了。 是 一个重点大学啊，排名前10的一个硕士，竟然混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自己都说感觉自己离 梦想 越来越远了。 就是你如果这六份工作从头到尾梳理下来，我们真要画一个轨迹的话，我会觉得他这个轨迹不是往上走的，而是往下走，然后逐渐平缓的，然后这死水连个微澜都没有。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也会看不到希望，真的挺替他着急的。但是我就会想，那他为什么换了这么多次工作，一次比一次不满意呢？可能有市场的原因，比如说整个大环境不景气，背景或者说学历很好的同事可能也找不到工作。但是根源在于哪里？根源在于他每一次受挫，遇到挑战的时候都没有去深刻的反思自己， 是， 所以自己身上的那些需要培养的能力和需要克服的缺点，包括一些工作中需要的意志品质都没有培养起来，那你在下一份工作中同样的教他摔了很多次，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还挺极品的， 就是缺点一个没改，反而呢越来越不敢冒险了，越来越不敢去尝试了， 所以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能感觉到他还挺迷茫的， 不过他倒是还考了一个一级建造师，就是在这个单位啊，还 因为太闲了， 稍微做了点正事儿。对， 这个是加分项，但是大部分的动作都是减分项。 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梦想，用同事的话来说，就讨个营生吧。父母费劲的供我上大学，望子成龙，最后转个圈还是回农村了，收入还不怎么高，离老家还那么远，真的不知道在坚持什么。他已经彻底被打垮了。 对，对。而如果你单纯是用收入来分析，他后面的从第二份工作开始就是6000，第三份工作也是6000，然后入套的那个公司和拖欠工资的那两个就不说，到现在还是6000，但是离家越来越远，也照顾不了家里，所以整个这个曲线就是往下掉了。他真的是需要做一些深刻的自我反思，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一定要避免他每一次在职业中摔的坑在以后不会再犯了，才能够在未来有机会翻身。 好，我们下面来总结总结啊，他的一些问题啊。逆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对， 那更重要就是缺乏对自己做一个全面的这个职业规划， 对 吧？他没有找到自己到底想在什么样的事业上获得成就感，获得发展， 对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能力优势以及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相信这三个问题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准确的回答。 那对于刚刚大学毕业或者说工作了一两年的朋友来说，这个阶段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在去寻找什么才是让你能够动那个事业心的那个领域哈。那结合他的这个案例，如果说我们一时半会儿还找寻不到的话，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找工作嘛， 对，还是要生存， 对，还是要生存。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干什么？反正现在干的肯定不行，但是现在干的呢，这个压力又很大，我又不敢随便走，万一没有工作了呢？那这个时候怎么来梳理？有没有一些方法给到大家？ 有一个基本原则啊，我们叫做骑驴找马，逗号，别虐驴。骑驴找马，别虐驴，所以。相当于是双线并行，你要做好主业的同时去做系统的自我探索。你可以在工作中去留意和反思自己在哪些事情上是有兴趣的啊，很有激情的，对吧？这个事儿领导不吩咐你就自备积雪然后做得很开心呢。在工作中有哪些事情是同事表扬说，哎，你做得很好啊，下次能不能帮我再做啊，这就是你的职业兴趣和职业能力包括优势。甚至你也可以在工作中去反思我做了哪些事让我特别有成就感。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那他就会持续的去投入和发展。所以所有的这些思考都不是形而上的脱离了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的，而是要结合你的工作的经验，和甚至你要是如果比较年轻，你可以往回看看你上学时候的经验，所以一边工作一边反思，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思路。而在这个过程中，现在这个社会啊是很就是信息是很发达的，我也会建议大家多上网去看一看，搜一搜，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平台，是各行各业的资深人士可以在那里通过面对面或者是在线的方式给你提供一些建议的。所以你可以利用的资源和信息是有很多的，但前提就是你在思维上是不能犯懒的，就思考要有深度。 那如果说现在形势不太好，自己找寻到了，可是也没有特好的工作机会向他敞开，现在的工作呢，干着又很辛苦，挣的钱也一般般。你有什么建议呢？ 那问两个问题，第一，当下你有没有生存压力？好，如果没有生存压力啊，这样的人是少数，对吧？没有生存压力叫做有钱任性，你爱咋整咋整，对吧？但是大多数有生存压力的人，你就得忍辱负重，至少存够未来你6个月的口粮，也就是你要保证自己至少有半年以上的生活费，你才能认真的考虑辞职这件事。 对于刚刚工作几年的朋友来说啊，如果赶上一个行业的低谷，你认为是跳槽的好时候吗？如果啊，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话， 如果赶上行业的低谷啊，我首先要先去，还是要先分析这个行业未来的走势，因为